同学，大家好。止观的意思，深广无际，经典上说，法性寂然是指。法性常照是观，所以大乘经里头，我们常常看到寂照，寂而常照，照而常寂。那么由此可知，止跟观是一桩事情，照而常寂，观即是止。寂而常照，寂就是观，止就是观。由此可知，止观是修行功夫里面的一体两面。过去僧肇大师说过，细心与缘谓之止，分别深大谓之观。那么在十善业道上来说呢，缘就是十善业，我们念念不立十善业，这是止啊。儒家所谓止于至善啊，孔孟的大道。实在说呢，就是大学里面的三句话了。大学之道，在明明德，在亲民，在止于至善。这是孔孟大道的总纲领。他们一生自行化他，都不离开这个原则。明明德是观，亲民止于至善，这是止啊，所以他说知止而何有定呢？定就是清净心现前，禅定境界现前。我们的心为什么这么乱？为什么定不下来？我们不知止，不晓得应该止在哪里。儒家的学者，他们有定功。他们虽然没有接触过，也没有学过禅定，定功从哪里？他知止，他知道止于至善。那个至善，就是明明德。明明德，跟我们佛法里面讲的 明心见性，非常接近了。那我们的修学，我们应该止在什么地方？一般同学们都说，我们应当止于弥陀圣号。这个说法有没有错呢？没错。圆不圆满呢？不圆满。何以说不圆满呢？因为你对于弥陀名号了解的不清楚，所以不圆满。如果你对于弥陀圣号了解透彻了，那至于弥陀名号是大圆满，这个话怎么说法？我们在讲《无量寿经》的时候说过，弥陀名号是第十八愿的，四十八愿里头第十八愿的，第十八愿呢，它圆圆满满包含了其他的四十七愿，少一愿，十八愿就不圆满。所以今天从日本传来本愿念佛，只执着十八愿，其他的四十七愿都不要了，十八愿落空了。就像盖房子一样啊。那房子最重要什么？屋顶啊，没屋顶哪成房子了？屋顶要多少柱子啊？多少梁把它架起来？柱子梁都不要了。单单要个屋顶行吗？错了，他不懂这个道理。那么再说四十八愿，它的基础是什么呢？是全部的大乘无量寿经。换一句话说，离开无量寿经，四十八愿也落空。全部无量寿经呢，那这个架构在哪里呢？在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，然后你才知道这一句名号，所以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呀。这一句名号把世出世间所有一切善法都包括在其中，所以我说你智持名号不圆满，道理就在此地。智持名号最低限度，你要落实在十善业道，断十恶业，修十善业，那个念佛才会产生作用。若不能断恶修善，这个佛号白念了。古大德所说的寒破喉咙也枉然，这话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为什么有人念佛有效果，有人念佛念一辈子还是随业流转？ 这个关键的会跟不会。会实在讲很简单。也不难。处事待人接物完全用实战。认真去修实善，决定要断食恶。我们这一句名号肯定往生，你就成功了。所以诸位呀，一定要了解，要明白，阿弥陀佛是世出世间第一大善人呐！这个话也不是我说的，释迦牟尼佛说的，就在《无量寿经》上。你看看他赞叹阿弥陀佛：“光中极尊，佛中之王。”这就是世出世间第一大善人。释迦牟尼佛这样赞叹，实际上就是代表十方三世一切诸佛的共同赞叹。我们的心行不善，怎么能跟阿弥陀佛相应？念这一句阿弥陀佛不相应啊，所以你念的没有效果。那些念的有效果的人，你仔细去观察，他都是心地行为善良的，这才能往生啊。念佛有没有真功夫？最后一招完全显露出来了。你活在世间，你用种种善巧方便去隐瞒人，欺骗人，人家称你一个善人，你得到好的名誉，不见得是真的，看你怎么死法。那一招不能骗人啊！真正功夫在这里看呐、你走得很自在，走得很潇洒，那你是真功夫。你走的时候有痛苦，走的时候很难受，你是假的，你不是真的。这一招做不得假，不能骗人。所以我们对于无论出家在家，你的修行功夫到最后一招全部都显露出来。一生可以蒙蔽人，最后一招不能骗人。所以现在在这个时代啊，出家人修行不如在家人啊。我有这个感触啊，黄念祖老居士感触更深。 他讲末法了，整个颠倒过来了。啊，在古时候学佛人当中的成就啊，成就的多，成就的高，那个排列顺序是出家男众第一啊，这成就高，成就人数多啊，出家男众第一，出家女众第二，在家男众第三，在家女众第四。啊，这在古时候啊，可是在现代啊，全颠倒了。啊，念佛往生，欲知实知，啊，站着走，坐着走，真正有成就的，在家女众第一。啊，人数最多。啊，第二呢，在家男众；第三呢，出家女众。出家男众是最后啊。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？我们要反省。啊，我们到底错在哪里？不难看出啊，啊，自私自利，争名夺利，啊，嫉妒障碍，其他的我就不要说了，啊，就这三条。就是地狱的业因啊，所以古德说啊，袈裟之下是人生啊，这句话讲的非常悲痛啊。啊，是人生，你的结果到三恶道去了。你来生呢，你人生都得不到。你这一生修的是什么？啊，所以我们修行一定要记住一个大原则、大前提：如理如法。啊，理法性寂然，法性常照，这两句话就是说明我们的自信啊，法性是我们的自信啊，具足圆满的智慧，常照是智慧啊，自信本具般若智慧啊，常照啊，啊，既然是本定，《楞严经》里面讲的“首楞严大定”，这是性定，不是修来的。啊，你自信里的本来就是这样的，啊，这是真理。啊，自信本定，现在为什么不定了？现在不是自信做主啊，谁做了主宰呢？无明做了主，我们讲妄心做主啊！啊，妄心是什么呢？无明啊，无明就糊涂啊！不了解事实真相啊，啊，分别心做主，啊， 执着做主，妄想分别执着是烦恼啊，执着是见思烦恼，分别是尘沙烦恼，妄想是无明烦恼，烦恼做主啊。可是佛在经上教导我们，烦恼是虚妄的，烦恼不是真的啊，法性里头没有烦恼。佛看一切众生，看一切众生的本性，所以佛对一切众生尊敬啊。为什么呢？众生的本性跟佛的本性无二无别啊。所以华严圆觉里的佛讲啊，一切众生本来成佛啊，现在是不是佛呢？在佛眼睛里看的是佛，确实是佛，一点都不假啊。从哪里看呢？从你六根根性，六根根性是真的啊。你现在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呢？六识把你变成这个样子啊，色是假的，性是真的，所以真的永恒不变，永远不灭啊，不生不灭啊。中观论里面讲的八部啊，都是形容真性的 啊不垢不净啊，不长不断，不移不异，真性啊。一切众生个个具足啊，啊，我们今天要修的，啊，怎么个修法呢？实在讲的是，佛教我们用真心，不要用妄识。哦，你要能会这一套功夫啊，做这个转变呢，你是上上根人，你是圆顿根人。不必经过许多层次，一下就证发生大事。啊，这个道理方法是世尊在楞严经上说的。啊，所以教光法师难得啊。啊，教光法师注解楞严经，啊，还有段故事。他寿命到了，阿弥陀佛来接引他往生啊。他生病的时候，阿弥陀佛来接引往生啊。他向阿弥陀佛说，楞严经传到中国来啊，自古以来这些注解都没有真正把佛的意思是显示出来啊，所以他想呢重新做个注解，向阿弥陀佛请假啊，等把这个经注完了之后啊再往生啊。这个阿弥陀佛同意了啊，佛就走了啊。在经上序文里头有这么一段故事啊，所以他给楞严经写个注解叫楞严经正末啊。确实他提出修行的方法跟古大德讲的不一样啊，他直接主张舍食用根这个方法高啊，一下就转过来了啊。换一句话说，叫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对人对事对物不要用八识，直接用根性，我们眼见用见性见色性，用闻性闻声性， 立刻就明心见性。换一句话说，从凡夫地一提升就是发生大事。你一跌妄想分别执着通通都没有了。这方法是高，没错，是佛在楞严会上说的真正的意思，但是没有人能够修得成功。说的是很好，做不到啊。问题是写实是写不掉啊，用根不会用啊，所以你就成不了法身大士。古来大德著楞严经是受智者大师的影响。这个楞严经的序文里头都有记载。楞严经没有到中国来之前，印度有一些高僧大德们到这个天台山访问智者大师。智者大师是专攻法华，发明一套修行的方法，三智三观。这是天台大师发明的。他这个著作也非常了不起。天台家讲三种智观，就是天台大师他老人家说的。第一种呢，渐次之观，像爬楼梯一阶一阶往下上。他老人家说禅波罗蜜十卷，就是讲这个渐次之观。第二个呢，不定之观，顿渐不定，他讲了一卷六妙门，就是小止观六妙门。第三种啊，圆顿之观，就是他讲的摩诃之观呢，一共有十卷。这是天台家修行的方法。他对于直观呢这些著书总共有二十余种。他还是用的心意识，所以对于我们修学比较容易。写实用根在理论上说的没错，我们修行有一定程度的困难。楞严经古著的代表是以长水，宋朝人，长水大师，交光大师算是新的，有新旧两派。交光是明朝时候人，跟我们莲池大师同时代。那么直观这一条呢，我们就讲到此地。好。